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五，农历10月11，北京晴，13度到零下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坦桑尼亚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向菲律宾总统致慰问电。 习近平将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现场直播。 李克强会见坦桑尼亚总统， 栗战书会见坦桑尼亚总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分别在上海、四川、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宣讲。 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联合国大会连续第30次通过决议，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封锁。 俄方称击退乌方在多地进攻，乌方称对俄实施火力打击。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萨米亚·苏鲁胡·哈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外交部长 陪同哈桑访华的有外交与东非合作部部长、财政部部长、桑吉巴尔革命政府基础设施通信和运输部部长等。军乐团奏坦中两国国歌，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哈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哈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坦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也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方接待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这充分体现了中坦关系的密切程度和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地位。2013年我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合作需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 如今这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理念。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发展好中坦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和长远利益，也对推进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有关情况。习近平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和坦桑尼亚革命党都肩负着强党兴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坦桑尼亚革命党加强交流合作，支持尼雷尔领导力学院教学和运营。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坦关系，始终是坦方可以信赖的朋友。双方要以中坦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指引，统筹推进下阶段各领域友好合作。中方坚定支持坦方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坦方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坦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坦桑尼亚特色产品，支持中国企业赴坦投资兴业，为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愿同坦方交流乡村振兴经验和做法，支持坦桑尼亚民生发展。习近平指出，坦赞铁路是中坦和中非友谊的丰碑。当年中国自己还很贫困时，我们勒紧裤带帮助非洲兄弟修建了坦赞铁路。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更要本着真实亲诚理念，帮助非洲朋友实现共同发展，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发展中非关系应该坚持互信、互利、互鉴、互助大方向不动摇。中非双方要继承优良传统，发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不断增强推进中非友好事业的历史主动性。中国愿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方提供新机遇，加快落实九项工程，以基础设施为引领，夯实贸易、投资、融资三大支柱，培育中非合作新动能。中方愿同非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Excellency. 哈桑表示，我非常激动和荣幸在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不久即受邀访华，这充分体现了坦中关系的高水平。我仅代表坦桑尼亚革命党和坦政府再次对中共二十大成功召开、习近平主席当选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坦方是中国为真正的最重要的朋友，愿意做永远值得中国信任的伙伴，同中方一道以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将坦中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打造成为新时代非中关系的典范。坦方将继续在台湾、涉疆、涉港等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国坚定支持，感谢中方支持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发展。南部非洲六姊妹党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实现更好发展。中非合作论坛不仅极大促进了非洲国家在有关领域的发展，也对其他国家发展对非合作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影响力。坦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并支持论坛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非常及时，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坦方愿同中方一道积极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保持高层交往与对话势头，密切两国地方立法机构及政党间各级别交流与合作，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提高双边经贸合作水平，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推进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拓展加工制造、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适时举办中台旅游文化年，推动两国学者、媒体加强交流，传承和弘扬两国民间友好，密切国际和多边协作，加强在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要议题上沟通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双方共同利益。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两国关于贸易、投资、发展合作、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哈桑举行了欢迎宴会。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相信在马克思总统和菲律宾政府领导下，灾区民众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为菲律宾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本台消息，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将于今天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财经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直播。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李克强表示，中坦友好源远流长，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谈，就两国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二十大对未来一个时期国家的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中方愿同坦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重点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坦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李克强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同非洲国家增进团结互信，扎实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哈桑表示，中共二十大向世界发出了继续保持对外交往的明确信号，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弘扬坦中传统友谊，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成果，推动两国合作取得新进展。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栗战书表示，坦桑尼亚是中国重要伙伴，中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同坦方更好对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将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非加强合作，就能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守住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人民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坦议会加强各层级交往合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共吸引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参加，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 90%。 六大展区亮点纷呈，将展出数百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很多都是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进口博览会展览部总经理助理田野： 这两年多疫情期间呀，作为线下如期举办的大型国家级活动，参加进博会早早的已经成为了世界各个品牌的一个共识，必不可少、不可缺席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市场，发现了中国的潜力。 今年卖家买手供需两旺，参展阵容庞大，采购队伍实力也很雄厚。目前进博会专业观众注册报名已基本完成，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境内企业超 80% 报名参会。此外，进博会还邀请了影响力大、采购力强、受关注度高的498家重要采购商参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 组建了39个政府交易团，近600个交易分团，新设了4个行业交易团，近100个行业交易分团，具有决策权和采购权的专业观众比重进一步提升，采购商的质量和专业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9:32，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中国空间站梯次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向着建成中国空间站目标迈出关键一步。15:12，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组合体转重力梯度调姿开始。各号注意， 转位期间梦天实验舱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再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式，经约一小时完成转位，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总工程师孙军说： 舱体从分离到转位到对接过程啊，完全是按照我们预先设定的程序而进行的，而且呢，整个的转位期间呢，测控通信系统整个的组合体的工作状态和整个的这个姿态的控制的情况都非常的稳定。梦天实验舱的转位任务呢，这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意味着空间站组合体的 T 字构型的建造呢基本完成。 梦天实验舱转位完成，标志着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向着建成空间站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转位到位以后，后续还有很多动作要完成，包括状态的设置，包括测试，我们将用不太长的时间完成这些事情，来完成我们中国空间站三舱构型的建造任务。 神舟实操报告，舱门保护罩安装完毕。 北京明白。 3号15:12，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梦天问天，天宫梦圆，神舟14号报告，乘组已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圆梦九天，精彩继续。中国空间站，全人类共同的太空家园。 筑梦苍穹，唯有奋斗，让我们开启全新的太空之旅吧。 后续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5号货运飞船、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届时神舟14号、15号两个乘组将完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昨天公布，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决定，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切实强化贸易促进和贸易创新。截至目前，我国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已达43个。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722.7亿元，同比增长 18.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2%， 海船完工量、新承接和手持订单量等三大造船指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较好，海上风电发电量同比翻一番。 生态环境部等18家单位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从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牵头部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履职尽责，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保障等七个方面做出安排部署。 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将于5号在主会场中国武汉和分会场瑞士日内瓦开幕，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一国际湿地盛会。目前